却用年华的寂寞，对所爱的人不说，却对自己太啰嗦。哦，这是对还是错？ 我们的爱。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今天18:29，已经迎来了农历24节气中的春分，古人称为日夜分。当天太阳直射赤道，昼夜平分。此后太阳直射北移，北半球昼长夜短，故有吃了春分饭，一天长一线的说法。民间春分有立蛋习俗，认为昼夜平分，磁场相对平衡，一把鸡蛋立起来。今天你立蛋了吗？今天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时表示，2016年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12.4万余份，罚款66.3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28%和56%。今年将按季向社会公布严重超标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，开展环境损害赔偿相关工作，让污染的企业付出更高的违法代价。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、执业药师等资格的人将执业资格证出租出去牟利的现象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，人社部将治理挂证乱象，作为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并督促推动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，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审计署17号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，发现10个省的部分市县扶贫资金统筹整合不到位，有2.37亿元扶贫资金闲置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已经无从计算。